看不见终点，绚烂的眼，深红的眼，寂静诱惑的一切听不见，是非也身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，一路就向下坠，发现突然间触碰你之间，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停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 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。

曾轻易挣脱，平时太沉默，这次要突破，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招数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。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牵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散步都在你心里的温度，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。妈妈说有机会要紧握，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，平时太沉默，这次要突破，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招数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买衣服。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牵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我喜欢你的冷态度，面对我的小招数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。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牵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。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牵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下一站就叫幸福。 Oh my god, oh my god, 你还在哪里干嘛？就安啦，就算偶尔中途也无伤大雅。Hey you, hey you, 就赶快跟上我的拼搏破的想法。Stand up, stand up, 我们去山里一个快来吧，变成组合金刚，冲吧冲吧，世界很大，不需要的就别假装，快一点快一点吧。速度爸爸里面很傻，没什么紧张，赶快上我的车，别

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我。 转来表现上给个甜蜜的你，趁着热的心假的是你刚刚入门，接下来你太阳会弹尽灰雪跟灰熊结婚，头脑清楚不能迷糊，我要将你彻底改造，基因冲出大变身，我决定接受你的认真，当你的世上不完， 你的世上 相遇，这是我和爱到

中爱恋，惩罚你来后半生保管。红茶馆，情深你苦苦，终于爱你再交换。且说一声，要我一生做你一顾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下句号。

风中，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。望苍天，四方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我站在烈烈风中，爱你那一种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。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呵护换我好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

你说话太多，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。你在流露最爱的我，在长路崎岖中流落，但我心意恢复太多，难像往日旅程狂。你在流露最爱的我，在长路崎岖中流落，没法讲的说话太多，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。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如果在一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哼哼，什么都听不到了吧？有时候，欲速则不达。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，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。请勿超速驾驶。 就离开， 苦痛有些转弯，人生有些转弯，我们走啊走啊，总会遇到情关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